Beautiful, so beautiful.

是从人行道向前不断的奔跑，团队来了甩不掉。我听见海浪的声音，站在城市的最中央，我想起人类的决心，你说愿意的那天起，后来怎么消失去，再也没有任何音讯，我是怎么能让你死心一处。想起